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朝鲜研究中心上级研究员10月31号接受俄罗斯真理网讯社记者采访时提到了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。他说，六方会谈上曾有朝鲜半岛无核化列为议题进行过讨论。美国的核潜艇、核航母和核轰炸机出现在南朝鲜，不管朝鲜是否拥有核武器，美国都会把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南朝鲜。俄罗斯和中国都理解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原因，并清楚美国要部署拦截导弹系统，就是为了控制俄罗斯和中国。朝鲜早已表明立场，若不侵略自己，就不会先使用核武器。但是美国却有对朝鲜和俄罗斯的先发制人核打击论存在着。他强调，俄罗斯和中国应当要求美国撤销先发制人核打击计划。